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见过神台的，见过守剑的，见过随园的文武工会，见过豫园的文武工会，见过善园的文武工会，见过三山五顶各不相当形象多少盆的文武工会，毕小会，京西传进场，一阵奇缘太守诗会，上将有见证，行了。 这是京西蓝靛厂义阵奇缘太少诗会在妙峰山庙会上行香走会的一幕。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妙峰山庙会期间，近百档文会武会来到妙峰山朝顶进香。请听非遗时光之人人议事云集的妙峰山庙会。妙峰山庙会始于明代，延续至今已经400多年了，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传统民俗庙会。2008年，妙峰山庙会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王德凤是妙峰山庙会的代表性传承人。 妙峰山庙会最红的时候应该是清朝，因为根据咱这碑文记载呀，老人传说呀，你看这个什么康熙敕封啊，咱们进的妙峰山呢，什么乾隆皇帝题匾呢，什么临赶工啊，还有这个嘉庆御笔的赤将挥戟词啊，还有这个慈禧太后题的什么三块匾，姑摸父母台音春音慈光普照，将来都是清代的。另外现在咱们塔院还有一块保留下来的碑文是康熙2年的，因为它建于明代，应该说明代不太红火，到清代是最红的。 妙峰山上的香会有文会和武会之分，文会在为期15天的庙会期间为香客游客们服务，舍粥舍馒头舍茶舍苹果，舞会则是表演。到妙峰山祈福逛庙会，游客不仅可以在山顶设的粥棚茶棚充饥解渴，还可以领了印着福字的馒头带回家，称为带福还家。所有这些免费的食物茶水都来自文会的捐资助善。 我们这妙峰山连续有17年了， 就是每到这个初一和十五， 四月初一到四月十五，一共是半个月。 同心向善馒头盛会以梅东福先生为会首，我们去采访的当天，他的哥哥梅维军正在山上服务。 我们浙江台州做生意的，在北京一起聚起来的，以我弟弟为那个盛会的会首。当天早上5点左右，从那个这门头沟一个专门走馒头的地方，每天早上5点钟就送到了。有香客上山，我们就给人舍馒头了。开始半个月7万斤是都不少。 这7万斤得花多少钱呀？ 没多少钱，20来万。 历史上文会并不像现在一样只在妙峰山山顶上服务，当时每到庙会期间，多条朝顶的香道上香客络绎不绝，各文会遍布各条乡道上提供服务。当时的文会比起现在更是名目繁多，例如有负责修路的会，有义务修鞋的会，有为夜间行路的人施舍灯具的会等等。和我们惯常看到的文化加商业形式的庙会不同，妙峰山庙会依旧保持了往日的传统。 其他别的庙会它就有一种的经商商业形式，庙山呢正相反，是施舍。你像舍茶舍粥舍馒头舍圆豆舍茶叶舍苹果，它都是施舍的，别是没有舍的。带花卉到庙山来，它就是奉献，撤笼自慰就是奉献，到其他地方都是花钱请的。 按他过去的行话说就叫助善，哎，就做善事。 如今盘山公路修到了山顶，大家都是乘车前往妙峰山，因此沿途不再需要那么多文会进行服务了。 正式的说呀，应该说是从90年又开始这个恢复庙会，文会呢是91年恢复的。第一代会呢，就是原来西直门内这个白德山老先生，他恢复这个第一代茶会，因为是咱们找的他。 白德山先生的亲朋同乐清茶老会成立于1927年，1987年重整时将老会改为盛会。白德山先生已经于2003年病故，但他的亲朋同乐清茶盛会的神坛和茶具仍然会在每年庙会期间摆出来供游客瞻仰。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我们家这场群贤结善茶艺盛会呢，主要就是以设茶叶为主。在这半个多月里呢，除了守驾以外，我们还得呈现茶叶。今年呢，我们是准备了23000袋小袋泡，免费结缘给广大的香客朋友，几百斤的那个散茶捐给咱们各档的文武花卉。 80后的韩硕是群贤结善茶叶盛会的会首。 我们到今年为止重整是4年，明年我们就该立碑了，是5年了。一个会在妙峰山，摆驾守驾5年，得到这个妙峰山和各界香客的这个各大会的认可以后，就可以在妙峰山立一块功德碑。这个会和这块碑都可以流芳千古，我们那个会众也在这块碑上也会流芳百世。就是过去你看妙峰山上的碑有光绪年间的，有这个清末到汪年都有，百年的老会会碑都在上面。 妙峰山上各档会的会首多数都是像韩硕这样的老北京。 因为我们家这个过去祖上就有这个上妙峰山来朝顶进香的习俗，我们等于是一辈一辈传，再加上我小时候跟随我的师傅这个北京民俗协会会长常春先生也是多次来到妙峰山啊，跟他学习当时的这个会理会规啊，还有行香走会的一些这个知识啊，十几岁就上山来服务。当时没重整这堂会，没贺这堂会的时候呢，我就是自己上山服务，维持秩序啊，在上面摆供啊，帮着掸尘啊，就是规制这个大殿什么的，敲磬，后来结婚以后呢，我和我爱人，我们俩连年都上山，我们也是给各朋各会呢，呈现茶叶。 妙峰山娘娘庙下面有一处很宽敞的院落，所有的文会都聚集在这里提供服务，所有的舞会也都会在这里拉开场子表演。持续15天的庙会，每到周六周日是山上最热闹的时候。今年的5月6号，农历的4月11，一大早这一边游客排队领了热气腾腾的粥，那一边众友同心中幡盛会的表演正热火朝天。 见过德清善缘仙儿盛会，见过三生五鼎全家人坐棚的，见过四个仙子各班的老东西，心里面挺有任务难度，上下要加人的 带。在妙峰山上听各路会带会的前引叫仙儿，也是别处难得一见的意境。 像他这个讲了一套叫脚仙，见过神坛守驾的啊，见过三山五顶四谷香道，什么见过这个执旗的、执都的、执棚的啊，见过这个京城内外文武各会了。叫仙呢，就是说因为咱会有文会、有武会，有执棚的、执都的、执旗的，你这个举着旗子的这叫执旗的，打着都旗那叫执都的，走会武会那叫行香走会，因为他是当天来当天走。带点守驾这个像舍茶叶、茶叶会啊，什么茶会呀、什么这个馒头会呀，他这叫坐棚的。所以说呢，他说你当天来当天走，人家在待半个月，你就得见他，因为人家辛苦，所以说哎，你就得到人家守驾有功，哎，您多虔诚。 熟悉妙峰山庙会的人都知道，西直门外同心合源五虎打鹿的会首赵宝奇。 五虎打鹿啊，在清末就有，他是梨园行传授的技艺。他说的是孙悟空72架势的试着棍儿，过去要打2.5小时，现在恢复，我最多也就打半个小时。 妙峰山上文武各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一个从明清延续至今的江湖。有一些会的会首是这个江湖中大家公认的核心人物，赵宝奇就是其中一位。 五虎打鹿呢，它是京城井字里的一堂会。哪儿为井字里啊？内九城官乡以里为井字里，但是海淀为井字里。为什么海淀为井字里呢？它包括皇宫几个旗，什么蓝靛厂啊、三山五园啊，这个都属于井字里。现在井字里的会还有三堂，一个是东安门开鲁，再一个蓝靛厂的护点少爷属于皇会，井字里的会，再就是我这堂会，哎，属于这个井字里的会。 我这几天来了，今天是第三次来，然后我看这个五虎打鹿的好像还或者五虎少林都挺多的。 对， 每天 民国到清末棍最多，不管是五虎少林、五虎打鹿，还有水浒的棍，一共北京井字里是48堂。我说的这是清末民初鼎盛时期。 那现在呢？大概有多少？ 现在开鲁有那么3-4堂，五虎棍呢有个7-8堂，高跷现在越来越少。井字里的一个规矩大，礼节性大，他动作也大，打出来也漂亮。 赵宝奇所说的这些会，属于清代以来公认的井字里13档舞会，包括开路、五虎棍、中翻、狮子、双石、杠子、石锁、杠箱、花坛、炒子、胯骨、高跷、秧歌、天平，统称为翻鼓齐动13档，是湘会艺术成就的集中代表。作为妙峰山庙会的传承人和管理者，王德凤一直坚持尊重传统又开放办会的理念。 这个13档舞会啊，按过去讲就是13档，后来又加了3档，就16档。而现在我从我这儿来讲，不就说仅就限于那13档、16档。如果现在叫民间花会，我认为它也是民间的一些个活动，如果它不带封建色彩的，我认为就可以，也应该上山，就应该怎么红火怎么来，怎么热闹怎么来。 我们今天能在妙峰山上看到这样的庙会盛况，离不开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有着花卉泰斗美誉的隋少府。中翻会的会首黄荣贵，五虎会的会首赵宝奇，开路会的会首张文礼， 小车会的会首孙仲喜，他们都是隋少府的徒弟，也都是当今妙峰山庙会上很有影响力的人物。王德凤告诉我们，他虽然没有行过拜师礼，但隋少府是他心目中的师父，他们之间早已有了师徒情谊。 忽悠庙会呢，这也是个缘分。我是88年之前，我在建沟村当村长，正好呢，这花卉太斗隋少府老先生啊，是我的师父，他呢，到建沟村来，这个老先生啊，听说这个妙峰山恢复了，他想那恢复庙会，正好呢，我在村里边，当村长，正好管这块儿。那会儿啊，说这个庙会还属于封建迷信，通过政府吧不让搞。然后89年他来呢，又赶上了，又找的是我，就是出于什么呢？发展经济，扩大知名度，这样的话呢，就跟隋老先生说呀，咱们就搞吧，我不做主，咱们就合着搞。你那组织庙会，我提供这个平台，这样的2700美，就从90年51。有隋老先生带着九单会上山， 那就政府正式的是 政府正式的呀，是从93年，因为咱为什么叫25届庙会呀？就是从正式批准那年，这个到现在是25届，07年被这个批为这个市级非遗，08年呢批准为是国家级的非遗，05年他去世了，然后在这个15年，这不是立的这块碑吗？这隋老先生确实说为咱妙峰山这个庙会恢复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啊。 他当时带的那九当会都是他的徒弟， 对，大基本上都是他们这个门里边都是井字里的，基本上都是他们家就是花卉世家。他父亲呢原来就是这个走会的，因为杠乡他不算过去算这个兵部杠乡嘛，他父亲那会儿就是走杠乡的。反正他这孙少普呢，他是踏车老会的会长。 农历4月12，庙会接近尾声。下午，建沟村村长给王德凤打来电话，想代表村民表示感谢，请馒头会的人吃顿饭。 哎，准备跟哪儿吃？跟村里边吃？跟山上吃啊？你要只能啊，把这茶会呀、和馒头会呀、请他们的会头。你要说馒头会都叫上，要别的会你就叫一会头。也好像不合适，我觉得。行，我这么着吧，我这个待会儿跟红记我们碰碰，好吧？啊。 是哪里要请啊？要请。 谁村里边送这个村里那书记，他想请咱们守驾的吃顿饭。 那这个妙峰山庙会最受益的就是咱们建沟村。 对，就是建沟村民呐。你像这个卖箱子、摆摊的农家乐，不是全是建沟人吗？ 您作为非遗传承人，都做些什么呢？ 跟庙会有关的我全负责，组织庙会，管理庙会，平时和花卉接洽，比如说有什么红白喜事啊，他们给我一个信儿。 这红白喜事跟会有关系吗？ 就是和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比如说我这个接触这花卉20多年了，将近30年了，所以说呢，我们处的关系特别好，互相照顾，互相关心。实际上说走会走的就是礼，讲的就是义气，到庙山来就是吉祥求顺，给老人求延年益寿，还求这一年平平安安。实际上说呢，国家要求的也是这国泰民安，是吧？国家富裕了，老百姓有钱花了，说社会上他就安定。搞庙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大伙儿来同喝这个一锅粥，同吃这个馒头，到这儿以后都目的是为了给老乡吹香火，起就这个国富民强。 金顶妙峰山，宝龙乐金丹，灵感宫前一炷香，一年四季保平安。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人人异事云集》的妙峰山庙会，采访撰稿张欣，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秦小天，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